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验证码是个好设计吗？当你注册或者登录某个应用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验证码，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串歪歪扭扭的字符组成的，看起来并不容易辨认。验证码的英文名是 CAPTCHA， 读音应该是 CAPTCHA， 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单词，而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是 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 Apart， 翻译过来是用来区分人类和电脑的全自动图灵测试。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每次这个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它像是一个不太正经的恶作剧。根据维基百科的描述呢，验证码出现于10年以前，是为了防止机器，也就是一段程序假扮成人，去占用原本为人类用户准备的资源，比如利用脚本程序不断的模拟尝试登录，以便破解账号密码，或者利用恶意代码在 BBS 里面发布大量广告或者欺诈内容。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区分人和机器，实现方式呢，是在正常流程中增加了一道门槛，人可以翻过去，而机器会被挡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设计，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好设计，因为挡住机器的这件事本应该是服务提供方的责任，而服务提供商却把这个成本转嫁给了用户。这件事引发了我的思考。第一个思考呢，是叫做不要将责任推卸给用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让用户辨别和输入扭曲的验证码，其实是因为服务提供方的能力欠缺，无法静默地区分人和机器，而输入验证码本身这个操作啊，对用户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有一次我接到用户打来的电话，抱怨自己搞不定验证码，我向他解释我们正在被攻击，所以临时调高了验证码的级别。这通电话的最后，我习惯性地向他道歉，用户却很体贴地安慰我说没必要道歉，毕竟攻击不是我们的错。当时我心头一热，脸上一红，他说的没错，被攻击确实不是我们的错，但更不是用户的错。让他们付出成本花费时间去辨别图片里那个圆圈究竟是 O 还是0还是6，其实就是让他们在承担我们本应该承担的责任。举一反三，如果再激进一点考虑，我们的服务软件中还有不少类似的推卸责任的设计，比如让用户在成千上万的商品中筛选和比价，比如各种复杂的界面参数设置和兴趣选择。要是想得再发散一点，所有的银行账户密码似乎也没有必要，超市排队也是一样。如果用户不需要付出筛选和比价的成本，或者不需要花费精力记住账号密码，却可以享受到同样高质量的服务，是不是更好呢？基于这样的思考，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掉这些推卸责任的设计，比如想出更复杂的方案，替代现有的验证码机制呢？这是关于验证码带给我的第二个思考。第二个思考叫做方案选择的平衡。有效的设计确实未必是好设计，比如我自己曾经参与设计的产品里面也用到验证码，而且在某一些特殊阶段，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被定向攻击，我们还会升级验证码机制，让验证码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加难以辨认，从而在某些关键入口抵抗一些有针对性的攻击。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但对用户的伤害也很大。升级验证码机制以后，用户登录过程中的耗时时间会显著增加，通过率也会下降，还有大量的用户抱怨一股脑的涌进来。然而从服务提供方的角度来看，他却用最低的成本快速地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问题，这是产品设计方案选择过程中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和平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实施对用户的完美方案，这就需要在产品利益和用户利益之间找到微妙的动态平衡点。所以让一个产品经理讲用户价值其实不难，天花乱坠地说完美解决方案也不难，难的是在实际工程里做出合适的决定。做工程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满身污垢，能够在其中保持镇定，保持平衡并不容易。我们当时在扛过了几轮攻击之后，后来又投入了一些技术资源，引入了更多静默检测的策略，比如记录用户密码， 记录用户上次登录的位置、上次登录的设备，或者通过一些页面动作来做出判断，保证大部分老用户和一部分新用户不会受到验证码的打扰。我们并没有做到完美，因为资源永远有限，我们需要把它更多的投入到我们的竞争优势上，所以还是保留了验证码机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用这种原始粗暴但有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平衡。那第三个思考呢，其实是关于验证码的进化。 Google 在两三年前发布了一个叫做 ReCAPTCHA 的解决方案，就是在验证码的那个缩写前头加了小写的 RE， 就是重新设计验证码这个意思。本着对人类友好、对机器难搞的原则，用户只需要点击一个我不是机器人的复选框就可以，不再需要分辨歪歪扭扭的验证码。ReCAPTCHA 通过收集用户环境和行为数据，综合分析，智能区分人和机器。除此之外，阿里也发布了自己的滑动验证码，还有国内一些第三方的验证码服务也在快速迭代进化。毕竟 Google 的服务不是很稳定，他们还是获得了自己的成长空间。这些更高级的验证码服务大部分都在标榜自己的人工智能属性，不管真假，这确实是个非常典型的机器学习应用场景，提供各种行为特征训练算法去分辨人和机器。我们把这个思路放大来看，如果可以把过去看似理所应当，其实是由于服务提供方的成本考虑而把责任和成本推卸给用户的那些功能或者流程拿出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再搭配成熟的机器学习算法，或许就可以带来一系列革命性的用户体验进化。比如免密支付，让用户不用再耗费精力记录密码；比如无人超市，让用户无需排队付款；无人驾驶，让用户在通勤的过程里头不用再费神开车了，等等等等。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去审视过去由于技术和工具的限制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或许不需要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撬松一两块被惯性封印的砖，就已经算得上是强有力的推动了。这是验证码给我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启发。所以说，一个简单的验证码背后却并不简单，我们能从里面看到设计原则、设计哲学，甚至技术演化改变的用户体验的过程。在你熟悉的产品里面，是否也有像验证码这样虽然用户习以为常却并不合逻辑而且暗含机会的产品形态呢？不妨在留言中讲出来，我们大家